东河乡，多处路段边坡塌方或者出现落石。玉祥公路路面龟裂，全线禁止通行。内地传媒报道，花莲沿外海地震，福建福州、泉州、厦门等多地有震感。东方航空客机在广西梧州坠毁事故，救援工作继续，未发现生还者。中国民航局说，目前未能够判断事故原因。国务院调查组交代空难的调查进展。民航局说，客机星期一下午从昆明起飞大约一个钟之后，高度急剧下降，之后飞机的雷达信号消失，又说将会尽快搜索机上两个黑盒，以及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援助和服务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六至八度，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普遍地区录得十至十五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和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十七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98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4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9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4，升8.4；阿里巴巴115.8，升5.6。美团161.3，升8.3，恒生中国企业77.58，升1.24，小米集团15.24，升1.04，盈富基金22.36，升2.8，药明生物58.6，升2.5，快手80.3，升4.85，比亚迪股份227.6，升10元，安踏体育105.2，系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405，瑞士法郎8.383，澳元5.847，加元6.227，新西兰元5.456，欧元8.636。每百日元对港元6.4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8点，升734点。港金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86美元，卖出1,9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噶，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咯，龙尾就喺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咁而龙翔道天桥啦，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慢车去观塘方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丽蕊。 早晨早晨，春雨绵绵，淫雨霏霏，我是文人强。 咁又唔得，文化上唔得。你头嗰两个，你头嗰两个系乜嘢？你再讲。 春雨绵绵，淫雨霏霏。 咁应该第三句就叫春淫强咁啊嘛。你将佢头嗰两个字，第一个字攞翻嚟啊嘛。春雨绵绵，淫雨霏霏。我淫春淫强咧，就坐喺度陪你咁样先至有文化嘅串联。你明唔明啊？ 明白。 古文老师， 明白晒。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咁啊， 闹开有感情啊。 喂，嗱，我真系唔系闹佢，嗱，佢丑化我。佢头先喺电话同你讲话，我闹佢。嗱，我就话俾听，我就话俾听紧嘅咩事啦。咁而家咧，阿春淫强咧就做咗嗰个 operator 个位，佢要打俾你噶嘛，系咪？即系佢近电话嘛。但你知道大爷平时边惯做粗重嘢啫？佢就翘住只手晾喺个肚腩，就喺度等时间过。咁你等下等下，跟住咧，我哋侧边有个好负责任嘅编导阿 Orton 就提佢：，喂，你仲唔打电话？佢先至恍如隔世，恍然大悟。哦，系阿春任强，快啲打电话先。咁我就话 Orton， 你唔好话俾佢听嘛。其实我心里边就喺睇紧，我睇你几时打，睇你打唔打，睇下你记唔记得打。我话俾你听，佢一定唔记得打。其实一定到开释宽，佢先会砰一声跳起嚟打的、可惜就被 Orton 一提一提，咁于是阿春任强就打咗俾你啦。咁，跟住佢就同你讲话，我闹佢，我都冇闹佢。 瑞瑞啊， 系 你信我定信大佬讲嘅嘢？ 我都未读，我都未听你嗰、那个。 我其实有晒 变换 ，OK， 你都未变换 ，OK， 到得我讲啦。其实咧，我有晒全盘计划嘅。我太早打电话俾阿瑞咧，我惊阻住你做嘢。 哦，我明白，你打算十一点先打俾我系咪？ 我都未讲完，你做乜嘢啫？ 啊，唔好意思，我暂断个病。 系，我想系响12:15打，因为我知道嗰个系吉时。 嗯， 系啦。 哦，你择咗日嘅。 择咗噶啦。 系啦，即系好似啲 B B 汤肚出世咁样。 犀利 啊！ 跌落刀系咪？ 系，冇错，就系咁啦。 冇错吓， 我唔会信你咯，你放心啦。我只会觉得就话，其实一早咧，我同阿大佬都有讲过噶啦。你第一日翻工嘅时候咧，你系好积极嘅，即系又呢样又嗰样，跟住我又写咗一个九大规条俾你，叫你遵守要做乜做乜做乜。咁我都同阿你嗱大佬点解会笑咧？因为我同佢咧已经就系私底下我哋开咗个盘， 真系 看你的硬，你的硬度可以维持几耐？你的硬度， 个 意志的硬度可以维持几耐咧？ 可以，就会软起嚟咧。我就系话应该两次打得到嘅啫。呢 条 友我认识佢， 呢条友啊， 喂，你都系咁话我啦。呢条友你琴日都系咁话我啦。你唔系而家有啲意外系嘛？你可以咁话 我，觉得呢句说话好亲切。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我哋就太了解对方。我觉得咧，其实咧马小强呢啲咁嘅人，我就系唔闹唔松化。 好似唔系咁讲噶，有个字， 嗰个字系唔出得街嘅，我只可以私底下同你讲噶啫，大佬呢啲嘢。 O、okay, K， 好， 早晨早晨，哇，真系俾人醒完之后，我特别醒。 受坏受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身已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 终归去。 我哋有 Sandy， 加埋 Blue Jeans。10:20。因为过去几日嘅比较烟闷嘅日子啊，今日清凉好多啦，17度嘅温，相对湿度95%嘅啫，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颇为频密，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天气清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啦啊、 嗯！其实呢几日咧，我一路等紧一个春雷啊， 嗯， 仲即系 到仲未劈你咩？ 未啊，你有冇咁嘅期待嘅？即系砰第一次。哇！ 你點解會期待春雷嘅？我想問啊， 因為我覺得好正咯，我中意嗰種即係成嗰啲黑掹掹啊，然後砰一行一行雷啊！ 我唔知喎，嗱，即係 我感覺係春天嚟㗎啦， 哦， 即係 嚟咗好一陣子咯。我啱先 嗰下嚟劈落嚟咧，真係正啊！ 即係你劈得少， 勁雷劈嗰度係你咪劈得少啊？ 劈得少 啊！ 揾 第二啲嘢劈你。 你嗰個唔識避啊，唔識閃啊！ 嗯 ，OK，OK，、okay, okay, 好好好。好好啦，喂，翻嚟我哋节目，今日咧，我都喺讨论区咧摆咗一篇嘅讨论区嘅文章啦。咁有个人咧就有啲唔开心，唔开心嘅原因咧就系话原来咧佢做咗几年之后先发现咧，佢自己一路都未俾人冇俾人摆入去一啲叫同事或者公司嘅群组。 系 啊，自从呢一个手机文化之后咧，就有呢啲叫公司群组啊，乜乜群组啊， 秘密群啊，是非群啊， 有秘密啦、 啊， 亦都有公开群组啦、啊，甚至啲学生仔都有群组嘅， 系啊， 做功课群组 啊。 系 啊， 系 啊，田径组啊， 系啦系啦，家长都有啦。咁而家基本上呢样嘢都已经唔系一个咩新奇嘅事啦。咁不过咧，呢一个人话吓、啊，我原来做咗几年先知道，原来大部分嘅员工都入咗去， 嗯， 得我冇入到，即系冇加到佢啊。而佢亦都可能平时同人哋咧唔系咁多偈倾啦，所以就唔知呢件事，所以佢就感觉非常之唔良好。咁啊，就 share 咗之后咧，但系咧就有啲网民咧反为又持有不同意见啦，甚至就话。喂，你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嗯、 你冇俾人加入去，系你嘅福分啊！ 绝对同意啊！ 因为佢话咧，耐唔耐老细讲嘢，你又要整个 emoji 啦。平时我哋有个同事都中意噶嘛，佢唔睬我哋、嗯，但系会摆个 emoji 啊，听咗啦， 三个 系、 啊、 拍手，手指公。 系啦，系咪一个好似加油咁样？ 系啦，系啦， 两位，两位， 几个咩？ 如果依家可以有一个略过广告嘅掣俾我读一下咧？我就会略过你哋嘅对话， 可以噶，你去第二间电台做啊，有其他广告卖广告嘅电台啊，我唔介意。 略过， 佢真 系想略过， 低到一个点啊！你嘅 IQ 真系无端端话要略过人哋讲嘢，真系傻仔。 咪系咯，你自己唔做呢啲嘢就唔会俾人哋讲， 系咪？咁系啦，咁嗰人就话：喂，其实你知唔知道经常咧，公司啲老细啊，要员讲嘢，你又要。OK 啊，支持啊，拍手啊，即系或者讲两句。如果你唔喺个 group， 你直接唔使睬佢啦。 系啊，同意啊。 咁又系，不如 如問下小強啦，你成日都係咁樣咧，對冷待我同埋阿大佬喺個 group 嗰度，大家去談論有關於我 喂唔係啊 嘅準備。 佢有時連冷待都冇啊，有時冷待都冇啊，直情好似冇咗呢個人咁啊， 失咗蹤咁樣， 直情失咗蹤咁樣樣啊，係啊， 係啊，你發表你個偉論， 略過。我真系咁样样。第一，如果喺我哋譬如话有时倾紧嘢咧，有时唔系我唔即系特登唔睬我哋，系有时我真系譬如话摆低咗个电话，或者因为咧我其实个电话咧一路冇声嘅， 一路都冇。 冇声， 买翻嚟都冇声， 唔系有。 我唔怪得佢打电话俾你话你 做做一路做节目咧，我删咗佢。 你唔系全日做节目噶嘛？ 我即系，但系我一譬如话 我做咗节目，我唔会 WhatsApp 你噶嘛，系咪啊？ 一点钟之后咧，有时我唔记得开翻声。 你记唔记得拉裤链啊？ 唔记得噶。 你记唔记得食饭啊？ 都唔记得。 记唔记得瞓觉啊？ 略过。 记唔记得刷牙？ 略过。 其实唔系，可能头先嘅你个真系全部都唔记得噶，大佬你唔好怪佢。 其实， 所以你见到佢成日都有谂， 唔记得呢三个字咧。偶然可以做下藉口嘅，但你如果日日都系咁，同埋我同阿 Sarah 讲紧呢样嘢，都唔系一次半次啊。 冇错， 系啊， 做过好多次噶啦。我闹又闹过啦，系咪？圈又圈过啦，都系唔讲。 我自己略过自己，到你讲啦。我略咗我自己，我唔讲。 嗱，其实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应该大家系咪都有试过咧？唔单止你话就系你突然会发觉有一个 group 咧系唔包括自己嘅， 系试过 一班人兴高采烈咁样开咗个 group 之后嘅话咧。你会发觉就系其中可能会有一个人咧系有啲骑呢嘅，你就会其他嗰啲人咧就会系开一个新嘅 group 咧，就会系集中个主题咧就系讲个人。 有一定有，一定有， 好熟悉， 一定有。嗱，唔系我觉得好正常嘅，一定好正常嘅。譬如话有四个人啦，一二三又开一个，啊二三四又开一个，啊二同四又开一个，一定会有。但系咧，如果譬如话你讲是非咧，或者讲啲唔想俾一听到嘅嘢咧。但如果你发错咗咧，你就好大件事。 你基本上你发错就几时都大件事， 一定会一定大家都试过噶啦。 发错就几时都大件事。 系啊，你略过冇得略过噶啦，你唯有即系尽快。 而家叫好啦，而家叫你一删走。 系啊， 以前冇得删走噶。 如果一睇到都冇噶啦，睇咗或者佢 cap 咗个图咁样样，我自己觉得咧一定有呢咁嘅情况嘅，即系你冇得唔开心，即系等于譬如话我的同学，原来佢哋有啲系教徒，佢哋自己开个教徒。群组，咁其实我反而觉得最难受咧。如果开群组咧，突然间有一个退出，我真系觉得系。反而我会觉得呢个点解佢退出咧？我会觉得我想知道佢点解唔玩咯。 喂，我反而想讲下嘅就系话咧，其实有冇谂过开 group 容易退 group 难啊？ 都系 噶。有试过啊？有时有某啲 group 其实好坦白讲，你系被逼一齐加落去。 系啊， 即系我曾经试过，有一个朋友咧，真系真心嘅真人真事啊、有某个人咧，佢被逼咧加入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群组，系讲嗰啲吃喝玩乐嘅嘢嘅。咁佢话俾我听就，其实每次咧都系喺个 group 嗰度咧，就会讲啊，一阵间去边度玩啊，一阵间去边度食饭啊，咁样啦。其实佢觉得好烦厌嘅。咁之后咧就会喺个 group 嗰度分享翻嘅，就系嗰日食完饭嗰度嗰啲相啊，嗰啲咁嘅嘢。你有冇啲咁嘅 group？ 炫富啊嘛， 我冇， 系。 其实我个朋友咧，佢本人咧系唔系好中意嘅，咁而且佢唔系次次都想去，即系有啲好贵嗰啲餐厅啊，佢唔想去嘅。 系啊， 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成班人都系咁样，所以咧有啲聚会佢会想推，但系推多几次嘅话咧，佢又俾人闹我。咁佢唯一应酬嘅，佢唯有嘅就系话五次就推一次啊，又或者就系七次推一次啊咁样。其实咧本来佢自己系好想退 group 嘅，但系佢唔敢退咯。所以佢原来会有咁嘅心理嘅， 系啊。 再过一轮之后咧，你发觉咧佢慢慢咧就会被消失，因为咧就佢哋呢班人觉得嘅就佢都唔啱玩嘅，嗌佢出嚟佢都唔玩，即系都唔食饭嘅，又唔会话好热烈咁去参加我哋个 group 嘅咁。跟住咧佢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跟住咧就俾人哋踢出个 group 咯。之后佢竟然话俾我听嘅就系两个字，佢好开心。 梗系啦， 系啊， 好简单。 咁嘅情况噶，唔系话你退就退，你有时你会唔会咁嘅？我退我要谂一个月。原因佢话俾啲喺 group 里面嘅人听，等佢哋唔好觉得难受。但系其实我真系唔想成个耐唔耐，哇！突然之间可能系两个字之后，你会发觉就有六十几个冇睇嘅 message， 你有冇试过 啊？有啊，嗰啲都无关重要嘅，讲埋啲我又唔想知嘅嘢，无无谓谓。我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都 work 嘅。就是、真的自动退群，然后可能会有啲比较亲密啲嘅朋友打电话俾你，喂，大佬你做咩退群啊？咦系咩？我唔小心揿错咗。 不过算啦，我退咗就算啦。 系啊，我唔小心揿咗咋。 系，我唔系好中意退 group 咧。你有冇见到嘅就佢会写嘅就话马小强离开了咁。 系啊系啊系啊。 吉利。 系啊系啊。 可以唔好用呢几个字。 系啊， 系咯，可以推群咪得咯。 佢 standard 嘅 ，standard 嘅 ，standard 嘅嘛。我觉得呢个字真系太敏感啦，特别我哋呢个年纪。 唔系就系咯，你真系惊噶嘛？见到 呢样嘢，惊噶，惊噶。 但系我又冇咁烦恼。总之，如果我想退，咁咪退咯。我又唔系好所，冇乜所谓。我曾经试过有一个好旧同学，即系好旧意思，即系小学嗰啲咧。咁我见佢哋成日都系嗰啲吃喝玩乐，我又参与唔到。哦。佢走咗啦，已经吓，佢离开了吓。 哎呀， 唔关我事， 略过 略过咗 啊，都唔关我事啊。 系咪你吸佢先？ 我冇啊， 你搵个手揸吸佢先系咪？ 我系我唯有吸。 系咁，一阵间唔知点解啦，突然间停咗线啦，一阵再打俾佢啦。咁啱讲就系，后来我真系参与唔到，咁我都冇讲啲咩，我就退出出啦。 系啊，一定会噶啦， 因为好似你话六十个 message， 冇一个我有兴趣睇。 系啊，咁就嘟嘟嘟嘟咁嘢咯，算啦，唔好嘥时间。 好，十点半先听呢个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随着大量本港市民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短期内会有群体免疫，但是如果放宽防疫措施，相信疫情会出现一定程度反弹，但是未必会再爆发第六波疫情。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香港如果要与内地恢复通关，可能仍然要做一次全民强检，找出隐性个案，关键在于时机和相关配套，特区政府要作评估。对于昨晚政府重新发出强检公告，到访高风险地点的人士需做核酸检测，曾其恩认同有关做法。他又认为当局应该取消现时航班熔断机制的措施，因为现时本港社区风险远大于入境旅客。如果入境旅客已经打齐疫苗做核酸检测，隔离七日，每日都做快测，相信即使走漏，为社区带来的风险亦都不大。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说，政府预告下个月21日起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酒吧业可望在第二阶段复业，至少可以给业界有清晰时间表，形容是待住先，希望政府能够真正落实。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受到今次疫情影响，今年一月初至今，酒吧只是营业了六日就一直要停业，业界一直苦撑，生意陷入谷底。他又说，政府推出的新一轮保就业和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对业界和员工都有帮助，但是希望政府可以再考虑为月薪30,000以上的管理层员工提供一些津贴资助，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南韩新增的确诊新冠病毒个案逼近50,000宗，有49,881宗确诊，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000宗，大约两成国民曾经或者现正感染。新增291名患者不治，累积13,432人染疫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084人，连续16日保持四位数。防疫部门预料疫情由顶峰趋于缓和，仍然需要时间。美国国务院任命前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常为总统特使，带领美方与三个具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进行谈判。路透社报道，虽然谈判进展缓慢，但是反映出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战争，抗衡中国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 尹宇尚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任内担任北韩问题特使。美国国务院在声明说，美国正是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就修正美国经济援助的条款进行磋商，完成谈判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任务。报道说，中国在旅游和贸易方面向这些太平洋岛国展开经济攻势，似乎有意在该区建立军事据点。美国官员说，相信俄乌战事不会导致美国分散对印太目标的关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65点，升375点，总成交金额6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92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8，升10.8；阿里巴巴117.2，升7蚊；美团162.3，升9.3。恒生中国企业77.92，升1.58；小米集团15.24，升1.04；盈富基金22.44，升3.6；药明生物61.5，升3.15；快手81.6，升6.15；比亚迪股份228.6，升11蚊；安踏体育104.9，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21.11，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7，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日經平均指數報27,947點，升723點。港金報17,89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2.91美元，賣出1,923.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坏车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咁而家咧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喺欣怡花园嘅。重复多次，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讲回渡轮消息，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有限公司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改为沙罗湾，不会停大澳。除了这两班船，一班就是屯门开的11点，和大澳开2点。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啊，大咪姐啊，你听我讲啊，瞓得差嘅话咧，系会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同埋血压上升嘅，好惊啊！ 大家姐啊，我瞓得差啫。后果有冇咁严重啊？ 点止啊，仲会令你肥胖，增加患上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同埋某啲癌症嘅风险噶。 哇，唔系啊，爸。 唔信啊，仲有啊，你 够啦。想知睡眠质素差会带嚟咩影响？我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 二台话你知。 我有朋友想戒烟，你觉得我送电子烟定系加热烟俾佢好？等佢可以减轻烟瘾啊嘛。 但系两种都唔系认可嘅戒烟工具嚟嘅。有研究发现，加热烟及电子烟嘅尼古丁含量同传统烟相若，只会令吸烟人士继续对尼古丁上瘾，减低戒烟意欲，甚至同时吸食两种或多种吸烟产品，烟瘾会变得更大啊！ 哦，即是电子烟和加热烟冇味并不等于冇害，反而令人会掉以轻心，不知道自己长时间暴露在二三手烟的危害之中。 其实戒烟是一个过程，身体亦有可能正在适应体内尼古丁减少而出现的一些退隐症状，例如焦虑、易怒、沮丧、情绪不稳、难集中精神、咳嗽、食欲增加等等，而大部分情况只会维持两至到四星期，然后逐渐减少。 我都有同个朋友讲，戒烟瘾需要决心，佢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戒烟方法。开始之前要调整好心态，为戒烟做好准备。有需要可以参加一些个人、小组，又或者是电话戒烟辅导。 佢仲可以去到地区康健中心，佢哋有一系列健康讲座，包括推动无烟生活及戒烟，佢有兴趣嘅可以向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同埋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噶。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早上时间十点四十三分，翻嚟嘅风骚快活人啊， 系冇错，系啊，马小强，你唔好三分颜色上大红啊，话俾你听啊， 你 我先啦，先， 你做乜无端端又咁样样啊？你哋真系觉唔觉得可耻啊？ 要闹唔可耻，一啲都唔可耻，做乜 吞我先啊？唔系啊，冤枉人。做坏人真可耻啊！接住嗰啲韩国电嗰啲片 嚟，你哋我只可以咁讲，你哋嘅火花咧已经令到啲听众好企手以待啊！吓，即系希望下个礼拜咧，即系能够有啲类似嘅画面出现。不过呢个系迟啲，即系按下不表啦，唔讲啦。阿 Sam， 你系咪仲想就住头先个话题再讨论下先？ 有啊，我覺得其實講緊呢個 group 呢，我真係試過有一次係真係超級超級唔開心，同埋超級超級尷尬。我就想將呢件事講出嚟，等大家可以同我一齊呢，就係覺得佢哋俾我嗰個解釋嘅話，能唔能夠接受，好唔好？ 好 好。 系啦，嗱，事源咧就系我自己啦，就系同有几个嘅朋友啦。嗱，呢几个朋友嘅话咧，即系有啲咧大家都识嘅，即系呢个圈中人嚟嘅。 讲嚟听下得唔得？ 开咗有一个 group 嘅，好，我一阵间俾你估啊，究竟系 好好好。 好啦，咁我哋就开咗呢个 group 之后嘅话咧，咁其实咧就都系嗰啲嘢啦，吃喝玩乐啊，大家倾下偈啊，又或者系即系分享一下即系日常嗰啲即系生活啊等等等等嘅。好啦，点不知有一次咧，无端端咧喺晏昼五点零六点钟嘅时候咧，呢、這、一个 group 咧就传来咗有好多一啲嘅佢哋喺度倾偈嘅声音啦。 系， 咁因为一个 group 嗰度咧突然之间出现咗有啲好奇怪嘅 message， 其中有一个女仔突然间问：我就到啦，你哋喺边啊？另外嗰啲人咧就有啲答。我泊緊車，十分鐘之後見。再過一陣嘅話，有啲人講就話咩啊？我到咗啦，你見唔到我咩？跟住咧又再睇埋嘅就係話，誒、欸、快啲啦，耶、yeah ！好啦，你再睇下就係以上呢啲咁嘅 message 咧，就係我呢個 group 裏面咧所有嘅人咧，其實基本上佢哋都有分別喺呢一個奇怪嘅 message 嗰度出現，係咪？ 係去一個地方，冇冇你反。 咁我冇辦法能夠搞清楚做乜嘢，佢哋亦都冇話講緊去邊度或者去食飯啦、去玩啦、去點樣，咁我就覺得個心知不妙。咁之後嘅話咧，嚇、慢慢咧啲相就出現啦。 係 呢、這個咧有影啲相，我喺呢一度啊，你點解見唔到你嘅？呢、這個又話啊，嗰條橋嗰就唔知轉角嘅話就係呢一度噶啦，我喺度等緊你啊，咁樣著曬靚衫嘅。 哇！ 好啦，我想請問，如果係你，你會點？ 我會第一時間話去邊度玩，點解唔叫我？ 嗯、 即系如果真系好熟，我真系会咁样嘅。 大佬咧， 睇下你，其实你同佢哋一向嗰个交情咯。如果真系，譬如好似我同你哋咁，我都会问噶。但系如果你感觉系一般 friend 嘅，咁咪当佢冇遇你咯。我又会冇乜所谓、 啊。你会唔会唔开心？ 多多少少啦，即系会觉得，咦？点解提都唔提，问都唔问嘅咁？即系如果我哋有呢个叫群组啦，我 expect 即系成个群组里边嘅人，应该系有一定嘅熟悉程度先会加入，或者你加得我入。你就你当咗我系即系 friend 啊嘛，系啊， 系啊，同意啊，好啦，咁当然咧，我想我其实有啲衰嘅，但系当然喺当时嘅话，我就已经好唔开心，我就觉得哦，一定系知道佢哋呢几个人约咗去一个地方嘅话咧， 秘密约会 系秘密约会，但系点解要喺呢个 group 度讲咧？我冇份去啊嘛， 唔小心咯，放错咗个 group。 冇錯，咁跟住咧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就發覺嘅就佢一路咧，你知唔知係串晚佢哋咁去邊度食嘢，點去做啲咩嘢嘅話咧，我發覺原來佢哋成班人約咗去澳門度睇麥當娜演唱會。 哦， 但係係我冇份。 嗯， 好啊，咁跟住咧我就覺得啊，一路喺度睇就好唔開心。咁我覺得，與其我自己喺度唔開心，但係我又唔想跳出嚟個 group 嗰度咧。我如果我突然之間，我有諗過嘅，如果我喺嗰陣時候，我突然間我點解我冇份啊？點解你哋唔約我啊？點解你哋要喺個 group 嗰度咧 send 一啲咁開心嘅 message？令到我咁难受， 即系一你就如果冇遇我咧，就唔好话俾我听，当我唔知。 冇错啊，系咪？ 系。 咁我就自己当唔知啦。咁但系佢哋全晚都好开心喺度 send 嚟 send 去 send 嚟 send 去，佢哋直头系忘记咗。 超开心啦，肯定。 系啦，超开心。咁我就超难过啦，系咪？ 系。 咁我就唯有就瞄咗成个 group， 咁跟住我就全晚唔理佢哋，嗰啲系咁样 send 系咁 send 系咁 send， 我个电话就系咁 do 系咁 do 系咁 do， 我就唔睇啦。咁我就忍到第二日，我就卒之咧就喺个 group 就出声啦。我话琴日玩得好开心啊，嗬咁。咁跟住咧，佢哋就全部人静咗。 系啦，出事啦，出事啦、 先醒起，先醒起， 哎、 先醒起。我哋琴日啲嘢 send 错咗个 group。咁跟住咧，就卒之有一个人出嚟都有澄清，佢就系话，由于咧我喺呢个 group 里面咧唔系太过 active。OK， 咁、所以其实有时咧，我哋约嗰啲饭局咧，你又冇去，就系、出咗事啦。因为有一次咧喺某个饭局里面咧，我冇去，咁咧有一个大老板咧，就因为咧嗰次食饭见到在座咁多位咧都喺度，就讲开话，原来佢有啲飞系可以咧去澳门度睇麦当娜， 正啊！ 哇，你都系兜几大个弯系咪？咁另外嗰个老板咧就话在有啲人见到嘅，我第一次见面嘅话，我就请晒你哋去。 系， 你嗰日冇嚟啊嘛，所以咧你咪冇份咯。我哋又唔可以话啊，原来我哋个 group 仲有一个人嘅，你可唔可以俾多张飞啊？唔得啊嘛，咁所以我哋咪就呢一班人一齐去嘅话，冇你份咯，唔好意思啊。 只能够咁样咯，即系佢可以讲乜啫？ 接受啊，吓。 其实接唔接受都唔重要啦，其实即系嗰种唔开心嘅感觉已经存在，咁唯一就系你自己决定仲喺咩个 group 咯。 嗯， 我自己反而咁睇，譬如话知道阿、啊、Ray 冇去嗰个饭局，冇咗嗰张飞，我会问喂。 你因为你去唔去？如果你去，问老板攞嗰张飞，好好简单嘅。咁 可能佢根本冇谂过咯。咁而家佢只能够俾一个 excuse 你咯。即系似乜嘢咧？就系似嗰啲分手，你一定有个借口话俾过你咯。但系到最后嗰借口，你觉得唔觉得？你接唔接受就冇办法啦。 系啊，冇得接唔接受啦， 冇得接唔接受啦。 系啊，真系啊。 因为我的想法我都是跟阿小强一样，我是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当我是朋友，你不可能会赖低一个。 没错，一定会问一句，会醒起的嘛，有人即是当刻可能真的不记得，但咦不是我喂还有一堆，跟着说那个嘢咁乞人憎，不要叫他。 这个他自己加的。呢个佢自己加， 又系佢加嘅，冇错。借啲椅咁样喺度加， 哇！ 冇错，冇错吓。 可能佢哋都真系咁讲，咁但我真系想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就话其实有时咧有个 group 咧又有开心又有矛盾，系啦，又有呢啲咁样嘅嘢嘅。其实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因为好多时候都听唔少嘅，就系 send 错咗啲应该 send 嘅嘢落嚟个 group 嗰度啊。 OK， 好啦，再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我哋翻嚟有另外一环节。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诗歌。 泰戈尔的渡口集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他是 CIBS 广播人少数族裔 Sangeeta Sukhrani。 I King Jong Swastiram RTHK 的 Samudayik Sev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网上情缘，雨水、泪水，你记得那个夏天，落好大雨，仲有好大风。我哋呢度有间好静好静嘅修道院，坐喺地下，望住风，望住雨，成个世界得我同你。 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下不停风，风吹不断雨，风静雨停，仍回不去想念的你，看小雨摇曳，看到你的身影，听微风低吟，听不到你的声音，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你是我所有的回 忆。在那段日子，有雨水，有汗水，有你手上面传来的温暖，有你眼神给我的温暖，雨水变得可爱。任何落雨的日子，同样地都是好日子。今日雨水依旧，每一个下雨天同样都会发生，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这个雨水之中，只有得我一个。 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不停，风吹不断雨，想念的你，看小雨摇曳，看不到你的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同埋528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本土新增近1000宗个案，包括4宗确诊同977宗无症状感染，其中3宗确诊同埋886宗无症状感染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福建本土合共新增270宗感染，山东192宗，内地至今共137,200多人确诊，4638名患者不治，107,400多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的确诊新冠病毒个案逼近500,000宗，有49,881宗确诊，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000宗，大约两成国民曾经或者现正感染。新增291名患者不治，累积13,432人染疫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084人，连续16日保持四位数。防疫部门预料疫情由顶峰趋于缓和，仍然需要时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6-8度，同时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普遍地区录得10-1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是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28点，升438点，成交金额7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0点，升112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01元升13元，阿里巴巴118元升7.8，美團係162.9升9.9，恒生中國企業78.12升1.78，小米集團15.16升9.6，藥明生物63.8升5.45，盈富基金22.52升4.4，快手81.15升5.7，比亚迪股份230.6升13元，安踏体育105.1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10.401，瑞士法郎8.385，澳元5.849，加元系6.227，新西兰元5.458，欧元系8.635。每百日元兑港元6.4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7点，升723点。港金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09美元，卖出1,9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英短貓香港咧都幾多人養下嘅，我感覺嚇。 係啊，都算一個，即係名種貓之中都算一個，我諗最多人最受歡迎嗰只 名種貓嚟㗎， 即係佢嗰種迷幻嘅橙色眼嘅眼神。好难抵挡，同埋啲毛特别绒咧，咁有好多唔同颜色，不过最传统嗰只就系嗰只深灰蓝色咁样啦。 哇，系正啊， 好得意。 其实咧，我问一个得意嘅问题，多谢 Eric。其实咧，香港而家现有咧狗仔嘅品种多定猫嘅品种多啊？ 哦，狗。哇！呢、這個真係好難答個問題。其實狗係一定多過貓嘅，因為我睇翻我自己嗰、那個自己睇病嘅比較率啦，就大約我諗有八隻狗有兩隻貓，或者七隻狗有兩隻三隻貓，就個比例大約咁樣啦。 但會唔會你個比例係來自就係啲狗比較容易有病咧 、可能係加埋可能狗多啲病添啦。 嗯， 咁呢个都系个事实嚟嘅。不过即系我而家讲紧，好明显我带得嚟睇医生嘅，譬如打预防针咁样嘅，都负责任嘅主人啦。咁我哋讲紧负责任主人嗰个比例，其实都大约七成三成咁样啦。 嗯，不过咧，我作为又有养狗仔又养猫仔嘅咧，我就觉得咧，嗱两种阿 Sarah 都系讲嘅，因为 Sarah 咧就系猫。猫奴嚟噶吓，咁系啦，咁咧其实咧狗仔猫仔唔同嘅地方咧，狗仔咧就会好黐你啦，好臣服于你啦，你一翻嚟就会咁样吃住你啦。猫咧就系你嘅主人，佢唔会理你嘅，你翻咪翻咯，关我鬼事咁样。有时你想抱佢，佢唔想咧，会扑翻跳翻落地啊，佢唔俾你抱。咩你想抱就抱啊，好有性格嘅。同埋猫咧就比较少人会真系拖出街嘅，系好我真系好少见。狗咧就反而会好多啦，咪即系好痛啦。咁呢个就好大分别。咁啊，多多 Eric 嗰阵时都讲过咧，狗咧就最好养一只或者以上啦。咁啊，猫最好就养一只，因为咧佢系好享受一个人就得噶啦，唔需要系咪咁啊？头先我所讲嘅两种嘅分别， 啱晒嘅，其实全中嘅差唔多。好明显，大只猫出街就即系其实有啲危险啦，所以就都唔鼓励人哋咁样做啦。不过你估唔到咧，其实你头先讲嘅第一样嘢咧就。有啲 generalize， 因為咧其實貓咧都個別嘅品種都有佢個特別嘅性格。咁之前我哋講狗嗰啲嘢咧，就即只狗都可能有啲嘢相似嘅，不過只狗都有少少 highlight 嘅。咁貓都係嘅，所以英短貓咧就好，你以為貓係只只一樣嘅啫，咁樣不過原來咧只品種都唔同嘅。英短貓咧就 性 比較靜嘅，佢好少喵嘅。 好少喵嘅，真系好少叫嘅。 你谂翻，如果你接触过自己英短咧，你个狗都养过啫，咁样就好少喵嘅，个喵好细声嘅。 嗯嗯嗯， 系啦，同埋英短猫咧，唔系好有要求嘅，佢唔系好烦嘅，即系唔会有啲猫咧就不停想同你摸啊，跳上嚟啊，你做紧嘢，佢跳上张台喺你前面，佢又唔会嘅，同其他猫同埋人咧都会 friendly 嘅。咁样就即系普遍地啦，咁样就个性格比较 cool， 不过唔系高贵嘅。英短猫好特别咧，就完全唔系高贵嘅。咁样就 但点样你点样 define 高贵？即系你话佢唔高贵，咁即系点样叫高贵？ 即系俾人感觉就你头先形容嗰种猫，即系嗰个典型嘅猫咧，就高贵咯。就你头先讲话，唉，佢想点就点，佢系你个主人嘅。咁英短猫咧就。低層少少嘅，even到佢個樣好高貴啦，不過就佢絕對唔係高貴。如果你想一個好朋友咧，就我強烈可以建議英短貓啦。 其實所謂高貴，其實咪就係講緊話有啲貓咧話佢高竇貓， 高傲唔睬你嘅 主人。 貓冇錯，真係噶，有唔同個別嘅性格嘅。同埋我發覺嘅就係名種貓有時有呢一種性格嗰個比例係會比較高。你如果你個屋企嗰啲咩糖貓啊、流浪貓啊，咁唔會有啲嘢㗎，係啊。 其实 Dr. Eric 啊，我都想问翻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咧，我自己而家屋企嗰只咧叫金影猫啦，但系其实金影都系属于英短嘅系嘛？ 金影猫金影猫系嘅英短嚟嘅， 系啊，英短嘅金影猫嘛。咁所以我屋企嗰只猫咧，佢就好点讲咧，即系会成日咧佢会黐我咯，即系同埋咧我坐喺睇电视咧，佢会跳上嚟咧搵个身 啊嘛。 甩我咧，即系捽啊捽下咁样， 系咯， 系啊，就好黐人， 高斗咯，黐人咯， 好黐人嘅。我系我第一谂啊，因为我成日觉得佢系金影猫，但系谂翻，咦，金影其实都系隶属于呢一个英短嘅喎，系咪？因为金影有银影啊嘛，佢两种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又英短有其他颜色嘅。咁啊，你头先讲得啱啦，英嗱呢个又系嗰啲特别性格，佢会想同你接触近距离，不过唔系好抱得嘅。不过咧，如果你捉佢一阵， 攬一攬咧，佢 OK 嘅，咁就英短嘅性格啦。所以只只貓都唔同嘅，我哋將來會講其他品種，譬如頭先講唐貓又完全唔同噶啦。咁、我哋香港人其實你即係唔係一個最近嘅嘢嚟噶啦？其實我哋由細到大都接觸過英短貓嘅。你喺愛麗絲夢遊仙境嗰只貓都係英短貓嚟嘅。 哦，係啊， 都長開長靴貓咧，都係只英短貓嚟嘅。所以咧就都。深入民心噶啦，喺香港咁就英，不過冇人知道係英短貓咧，因為嗰啲整到佢嗰啲鬼五啊六咁嘅顏色啦。 但因為其實我記得佢係英短貓嗰個樣咧，你望落其實佢咪就是一個貓樣咯，佢唔係話真係特別長長毛啊，或者係點樣啦。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英短貓，又有另外有一種嘅就係美短貓。 系啊，系冇错，冇错，冇错， 完全唔同噶啦，又美短貓 就系啦。咁我点样可以分究竟佢系英短定系美短啊？多谢 Eric。 个面英短个面扁少少嘅，有时咧你会容易啲会误会佢系一只二角短毛添。佢个面不二角面毛仲扁啲啦，再扁啲就波斯猫啦。咁样就不过咧就佢哋个面就比较扁，个面珠针比较阔同埋横啲嘅。系啦，同埋 generally 咧就冇美國嗰只咁大隻嘅， 啊哈，好似即係好似個公仔咁樣啊嗬， 系啦系啦，咁啊呢只貓都係你講英國貓咧呢種真即係有時啲品種你都唔知係咪真係英國來臨啦，咁啊呢一種貓咧就真係嘅，佢哋喺英國嗰啲農場啊周街嘅即係普通貓嚟嘅，即係想當年咁樣就係、是。他哋話就係羅馬嗰啲士兵咧，去侵入英國嗰時帶入去嘅。 佢打仗帶埋只貓咁得意。 係，佢依家貓我諗喺啲船捉老，即係好喺啲 老 鼠喺船捉老鼠啊。 O K。 咁樣就話就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咧，就好流行。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差唔多滅種。 哇！點解嘅？ 咁樣就不過之後好明顯一個咁靚嘅貓有幾隻就可以繁殖翻出嚟啦，所以係一個十分之健康嘅貓嚟添嘅。 所謂短嘅話，其實係講緊嗰啲毛啊，形容乜嘢啊？ 係啦，形容短毛貓嘅短毛， 哦，就短毛貓嘅一種。係 啦，容易打理嘅，咁樣就即係呢種貓其實咧同狗比啦，我成日都認為係貓主嘅秘密嚟嘅，因為貓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高貴，佢會知人啦。你翻到屋企，佢會歡迎你嘅。我啲貓三四隻會歡迎你，好可愛嘅。咁佢哋又容易打理啦，大小便便又乾淨啦。咁你英短貓就打理就容易嘅，即係一個禮拜同佢梳毛一次啦。OK， 咁樣就唔好俾佢打棘啦。咁樣就可能有啲季節性，可能密少少啦。同埋同佢刷牙啫，冇特別嘢嘅病。咁我哋次次講狗病咧，有一大輪嘴好多嘢嘅，冇時間講嘅好多時都呢種貓有兩樣嘢嘅啫。佢有時會有牙周病啦，就特別多嘅同其他貓比。同埋咧就有一個我哋叫心臟心肌發大嘅病，咁樣就呢個都唔常見嘅，不過好間唔少見嘅遺傳因子病嚟嘅，不過就好少病嘅呢啲貓。 哇，好健康喎、 啊！其实咧，我想问多啲 Eric， 英短猫有几多年寿命嘅 average 嚟讲，平均？ 闲地，你有少少运气咧，我谂即系12至到18岁命都不等噶啦，即系普遍喺中间啦，但系14至16岁啦，如果健康，啲猫一般都好长命嘅。其实我试过有只即系唔系英短猫啦，系只唐猫嚟嘅，就系澳洲唐猫啊，咁样就不过就澳洲街猫啦，咁27岁。 哇，咁犀利啊！ 所以佢哋貓就記得我之前講一般嘅寵物咧，就即係譬如貓狗啦，講緊，因為好面倉鼠就好短命啦，越細只越長命嘅。 會唔會係我哋喺屋企嗰度飼養咧？佢你即係食得好，又唔使著，又唔使話有啲咩危險嘅話，所以佢哋普遍嗰個壽命都會比較高。 啊，係啊，絕對係啊！喺澳洲咧，啲貓短命啲噶，因為即係講普遍地啦，係因為唔係因為醫療差啲，梗唔係啦。不過就係因為好多人養貓就一半出邊街，一半入邊街，所以好多貓咧就無端有一日就唔翻屋企噶啦，因為身體狀態。 因為風險大咗啊嘛，周街走。 係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容易感染啲佢哋會我哋喺香港好少見嘅，我哋喺澳洲基本上日日都見嘅係睇病就係啲貓打交。咁就會喺好興喺背脊後面咧就含龍，因為啲貓個口腔好污糟嘅，其實如果佢咬你咧，基本上一個污糟嘅針打入你嘅身體嘅，所以咧佢哋就會含龍啦。我哋基本上 嗰個禮拜都有幾單嘅，喺香港十年嗰單，所以佢哋成日打交啊，咁打交會傳染好多譬如貓嘅艾滋病啊呢啲咁嘅疾病。咁样就会引致佢哋短命好多。 明白。 今日咧听 Dr. Eric 讲咧，我有另外一种即系新嘅睇法，因为我之前咧我成日觉得猫咧都系比较高斗啲啦咁样样。虽然咧我最近我发觉我呢个感觉都开始改啦，因为我自己嗰只猫咧成日都我一翻去咧佢系咁黐住我咧，搵佢喺我脚边转嚟转去咁样。 嗯，好得意。 系啊，咁样。咁我睇翻咧有啲文章佢原来英国短毛猫咧第一嘅性格就系友好善良。同埋好似頭先阿 Tony 話齋咧，佢體型比較大嘅，同埋佢塊面係圓碌碌嘅嚇，咁同埋咧話佢有責任感，我唔知點解話佢有責任感。 有責任 係咯，又話佢 老鼠啊， 富忍耐力同埋紳士個性，適應力強咁咯，即係都係幾好嘅，即係有讚冇彈。又見呢篇文章對英短，其實英短都算係一隻幾適合我哋香港家庭養嘅貓，係咪 Tony？ 可以咁講啦，就差唔多一般貓都貓係適宜過狗噶啦。 啊，係啊，貓適宜過狗啊！ 自己都養過好多隻貓啦。其實我諗香港為一個問題養貓，就一人養得太多啦。你講過一隻或者兩隻頂曬籠噶啦。不過咧，就因為香港地方細啦，屋企又細，咁貓就會焦慮啦。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其實真係一個小問題，即係都要。有某一個原因，點解依人會遺棄只貓呢？就好多點啦，即係你我舊時就做慈善嗰陣時咧，人遺棄只貓就要填張 form 咁，下面有寫咁嘅嘢，咁啊九成都假嘅，九成你都佢求其寫啲嘢嘅啫。不過咧 ，consistently 咧有一樣嘢就係佢依人唔會寫嘅，不過我知道咧就係找家先。 嗯， 哦，系啦，即系你养猫咧，你就咩猫都好啦，你就剪指甲又好，冇剪指甲又好咧，佢一定会搲烂你啲家私嘅，所以多唔少多，所以有啲人好执着呢样嘢啦，梗系。 我有个办法，我有个办法可以抵御呢一样嘢，因为咧有时我唔系。我订嗰啲猫砂啊、猫粮啊，总之咧，佢哋系我一订四盒四包咁嘅，佢就嗰啲纸皮箱啊，即系嗰啲啡色嗰啲纸皮箱，咁咧我就 keep 住喺屋企。原来咧，佢哋有呢啲咧，佢就找呢啲唔找家私嘅，嗰啲纸盒咧，即系嗰啲啡色嗰啲啊，系啊，即系你知边啲啦， 我知 系啊，生果箱嗰啲咁， 唔系个找嘅，尤其是我觉得佢哋好恒憎嘅，你专登就系买一个找板俾佢，佢唔找， 找板佢唔找，但系纸箱佢系找嘅。所以我啲紙箱全部都係走爛 咗。我啲貓好中意皮家私。 咁咧，李家私貴啊嘛，靚啊嘛，抵找啊嘛。 嗰陣皮味真係， 係啊，我都想找，我都想找啊！唔知只貓啊，真係最憎人買啲咁貴嘅嘢。就係咁咯。好，今日多謝 Dr. Eric 啊，咁大家喜歡貓嘅朋友可以考慮一下啦。好冇，多謝曬， 多謝曬，唔該曬，拜拜。 拜拜。 好啦，今日翻嚟咧，阿 Sarah， 我哋有 Dr. Chan 喺答半下先。 一阵间会同我哋讲嘅就系有关于尿道炎啊， 冇错吓，关于身体健康嘅问题，大家就多啲留意啦。好，先听呢首歌，第一秒啊。着急性子，和我过声，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珍惜。再斟酌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 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侧田呢首歌曲啊，第一秒去到11点29分噶，有个特别嘅资讯咧，麻烦阿马小强先啱啱嚟讲讲嘅。 好，二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令出口离开啦。大家留意。 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想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至死不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临时失业支援计划今日起接受申请，为因为第五波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协助，合资格人士将会获发一笔过10,000元。申请人朝早8点开始可以透过网上递交申请，如需人员协助，可致电热线1836128预约，前往特定服务中心。其中在观塘考明街的服务中心，今朝9点几，有大约10名未预约的市民前来查询，不少都是中年人士或者长者。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同持有香港身份证，并曾经在去年10月1日至到12月31日期间至少1个月在港工作，每月总收入介乎2700元至30,000元。在提交申请之前，至少连续30日失业，又或者受雇于受疫情影响的表列处所，或者被雇主要求短暂停工，全职、兼职和自雇人士都可以申请，申请期至4月12日。有旅游业界和雇佣工会代表都认为政府目前的航班熔断机制不合时宜，希望政府放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政府取消對9个国家的禁飛令是合適做法，但是政府同時仍然維持對航班的熔斷機制，包括只要一班機有幾名乘客驗出新冠病毒陽性，就觸發熔斷要停飛2个星期，形容是很辣的手段，很難有序有規模地安排航班接載在外的人士回港，希望觸發熔斷機制的措施可以放鬆一點。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形容，本港现时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质疑为什么一个航班有几名验到阳性的乘客就要触发熔断机制。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随着大量本港市民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短期内会有群体免疫，

方面，将军澳的宝康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六点钟，宝康路北行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宝康公园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系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系好快乐嘅，第二日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系，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吓，咁啊落嚟咧，头先同 Dr. Eric 倾完之后咧，就从人嘅医生倾下偈，就系 Dr. Chan 嘅。 陈医生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早晨。 陈医生好， 你好啊。 好啦，咁头先我哋都预告咗啦，因为陈医生话俾我听啦，今日讲呢个尿道炎喎，系咪啊，陈医生？ 系啊，冇错。 呢一样嘢咧，其实算唔算普遍啊？对于都市人嚟讲？ 其实呢都唔算少见啦，可以咁讲啦。咁就大人呢多数呢就比较多系女士会患上啦。咁就但系小朋友呢就男仔女仔呢都有个可能感染嘅。咁讲緊大个少少嘅小朋友讲到啲病征俾你听呢，就同幼童啊甚至幼婴呢个表征又有啲分别咁样嘅。 喔、哦。我先要想问一问啦，你头先一嚟呢就已经呢话哇女性会比较容易感染喎，咁点解呀？点解唯独是女性同埋小朋友啊？ 系啦，咁其实就因为女性咧嗰个阴道比较短啲，即系接近外边咧嗰啲病菌咧容易啲走入去嘅。咁男士相对上个阴道比较长咧，咁就即系个尿道比较长咧，咁就比较难啲去感染啦。即系唔系话冇感染嘅机会，不过相对上系有比较。不过如果集中喺小朋友咧，就冇呢个太大嘅分别啦。 哦，其实咧你阿 Dr. Chan 你话感染，其实我哋嗱即系咁讲啦，都市人一定会着齐啊面裤啊内裤啊咁。咁要来自乜嘢地方？因为你唔系暴露喺空气之中噶嘛。 假设啲内衣裤都干净噶啦。 系啦，假设因为内衣裤都系着紧自己内衣裤，我哋又唔系乱着人哋啊咁样。咁点解会感染呢？其实 系啊，其实因为即系当然啦，嗰、那个细菌咧，多数咧都系喺个尿道度走入去咁样嘅。咁就通常咧就机会唔系高。不過咧，有當譬如有兩樣嘢啦，第一個就係身體個抵抗力譬如有因為人嘅身體抵抗力咧，有唔同狀態下都有變化咁樣嘅，即係正如我哋話，就算你接觸咗病毒啊，就算係新冠病毒咧，都唔代表你絕對性感染嘅，都睇下你身體嘅狀態如何。咁其實咧，細菌一樣嘅啫。咁所以咧，佢喺你個身體度接觸咗，咁有時個狀態差咗嘅時候咧，咁就會失咗個防線咧，咁就會受到感染啦。咁當然，如果譬如調翻轉嚟講，譬如小朋友先算啦，佢飲水。少少咧，都可能会有机会提升咗个尿道炎嘅可能性。 点解嘅？ 咁大家又知唔知点解咧？ 唔知。 就是想问。 因为呢即是我可以形容为一条河流啦，如果个流水呢是比较是快的时候呢，咁污渍就容易冲走，是咪、但是反转呢，如果你话少飲水，基本上个排尿呢个速率啊同埋量度都少的时候呢，咁细菌就算是经过呢佢容易啲呢逗留得长的时间呢，咁咪大咗机会感染囉。 你讲先啦。 先你有讲到的就是话呢，就除咗话即係女性同埋就係小朋友比较容易感染啦。咁如果系嘅话呢，个病征会唔会因应住嘅就係、是、年纪唔同嘅话会有唔同嘅表征㗎。 其实都问得好好喎。咁譬如话大个少少嘅小朋友呢，主要呢佢尿道炎可能会嗌话俾家长听话佢小便痛啦。或者呢可能是尿频啦。咩叫尿频呢？即係讲緊平时小便呢嘅频密度呢提升咗。譬如呢我哋正常人可能呢个零两个钟最少先会去一次厕所啦。咁但係个小朋友呢可能呢哇一个钟入面可能去两三次，成日都要去厕所，咁呢个唔寻常啦。咁可能影响到课堂，譬如上学嘅时候啊，点解呢个小朋友成日举手去厕所呢有啲唔寻常喎、佢又唔系飲得特别多水都要咁情况。甚至呢可能有啲人呢就会个小便嗰度呢发觉到一啲血尿啊，所以咧会变咗红色嘅小便。咁、幼童咧就有少少分别啦，即系讲紧，譬如系几个月大嘅 B B 咧，都可以发生尿道炎啦。咁佢一般嘅表征咧，就多数会系发烧啦，亦都可能咧系小便嗰度咧会发觉家长会留意到咧比较浊啲啊，即系好似白白浊浊，好混浊啊，就唔系好似平时咧比较清啊咁嘅颜色咧，都有少少分别嘅。 我想翻翻嚟头先就讲感染咧，其实嗱，而家咧就泳池又唔开啦，因为疫情啦，海滩啦。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开翻之后，去一啲唔干净嘅人多嘅地方游水咧，会唔会噶？即系水 泳池 水会唔会感染噶？ 当然呢个系有咁嘅可能性啦，不过其实佢机会就唔大嘅，因为即系基本上嗰个游泳呢个时间呢其实都比较有限啦，即系一般人多数可能一个小时啊个半钟啊，即系点你都会离开个水面啦。咁所以呢我哋都提醒家长呢，即系当小朋友去譬如特别系啲泳滩啊或者系啲公共泳池呢，咁就当然要即系游完水之后要尽快冲身啦，就唔好话等好耐先冲身啦，呢个非常紧要啦。咁就即系都要保持翻嗰、那个即系下体嘅卫生，咁每天咧冲凉，冲凉嘅时候咧都会留意咧下边嘅清洁咧都好紧要嘅。 知道。 好啦，咁其实有时咧我哋女性咧就特别譬如可能系头先你咁样讲咧，就是、个身体结构上面嘅唔同啦。嗱，咁又有听讲过嘅就系话咧，如果要清洁你嘅即系女性私密嘅地方咧，又有啲嘅特别嘅清洁液噶 ，Dr. Chan 系咪？需唔需要去到咁样嘅方法先至能够保存住即系系啦，个尿道啊，后边清洁同埋干净啦，去唔去到需唔需要要用到嗰啲咁嘅特别嘅清洁剂？ 其实理论上就唔需要嘅，即系其实咧保持翻正常地每一天一次冲凉啊，即系保持翻下体嘅清洁就已经足够噶啦。 我都唔知道有呢特别清洁剂。 女性饮水嗰个量度都会系有个限制啦。咁、或者咧，头先都未提及咧，就系幼童咧或者系 B B 嘅时候咧，个原因就多一样嘢，因为佢哋未戒片咧就会要滥尿片啦。咁好多时咧小便同埋大便咧，其实家长未必好掌握到，哇！佢突然间即系。小一便你未必知，可能要等嗰几个钟，或者系大咗便噏住一阵咁。咁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发现啲案例咧，都系特别系 B B 或者幼童咧，就系嗰啲细菌咧，就系呢啲大小便咧积聚咗喺嗰个尿片度比较长嘅时间，咁佢就有机可乘走咗个尿道度啦。 明白，唔怪得。 同埋咧，我以前听过咧，多得出，其实咧。基于某啲工作单位咧，例如揸车嘅司机咁样，佢唔系成日可以去到洗手间，饮尿咧系咪都会？有可能引發㗎，即係尿道炎 都會㗎。即係用我頭先個比喻咧，其實飲尿就等同於，就算你有痰水，就叫一痰死水啦。即係咧，你嗰個膀胱積累咗一多好多嘅尿液之後咧，你都唔去排出佢咧，咁譬如如果萬一真係有菌積聚嘅話咧，咁佢就大機會少少去滋生。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就算係小朋友啦，有時你都發覺嘅喎，可能佢掛住玩啊，或者可能係上堂又尷尬，唔想去洗手間嘅時候咧，咁就有啲小朋友中意係飲尿啊，或者好多個鐘都唔去廁所。 系 呢个其实对于嗰个泌尿系统都唔理想嘅， 唔单止噶，有啲女仔咧，佢唔想喺公众厕所觉得污糟咧，死都要翻屋企先噶。你问 Sarah 有冇啲女士嘅朋友系咁样？ 我相信好多， 即系嫌出边啲公众厕所，因为女仔唔同嘛，要坐低咁，我一定要翻屋企噶，我唔喺外边屙咁，咁有时就会忍啦，系咪啊？ 冇錯，即係呢啲咁嘅習慣，我覺得就真係都可能係要自己留意一下咯。但係我又想問一樣嘢咧，就我覺得咧， 譬如講緊呢個尿道炎咧，係咪復發嘅機會其實係容易㗎？因為其實有時你唔會話即係你有時枕住會聽到有啲人就話啊，又唔小心啦，尿道炎又發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同即係感染嗰個途徑咧？其實係有關嘅咧，即係其實都比較容易㗎咁。 問得好好啊！咁咧就嗱，我哋集中講翻小朋友先啦。咁如果係譬如話幼童兩歲以下咧，第一次即係確診咗有尿道炎咧，其實咧部分嘅醫生咧都會建議家長考慮咧，幫小朋友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嘅。咁嗰個例，譬如咧，如果係有個 B B， 佢係講緊係七個月大。跟住咧唔好彩發高燒，咁後屘證實咗尿道炎。當我哋用咗治療去醫好咗佢之後咧，咁我哋可能會建議家長考慮咧喺幾個月之後咧就會做翻一個超聲波啦。咁超聲波照邊個位置咧？就照個腎臟嘅位置嘅。咁主要咧確保下究竟個 B B 咧有冇先天性嘅腎臟或者泌尿嘅系統嘅問題啦。咁如果發覺唔好彩，照咗發覺個腎臟咧，有一邊腫脹喎，即係真係有啲問題咧，咁就會仲有兩個部分嘅檢查，咁就係睇下個小朋友咧會唔會尿道倒流嘅一個情況啦，或者咧會唔會係一啲嘅同位素，睇下個腎功能嘅有問題。咁頭先講緊咧，乜嘢小朋友會大機會會有尿道炎嘅翻發咧，就係尿道倒流啦。咁呢個係屬於先天性嘅結構性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個小朋友如果係天生有呢個情況嘅話咧，咁佢每一次嗱，你幻想下個泌尿系統就係膀胱儲尿，跟住咧就經過尿管咧，就即係經過尿道排出體外啦。咁如果當中間嗰個膀胱或者係嗰個尿道中間咧有結構性問題咧，尿咧就唔係向下走，反而倒褪翻、倒流翻，咁就令到啲細菌就容易滋生啦。 明白。係咧，講開呢一個泌尿啦嚇，多啲窗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咧有時有啲類似有便意，即係想去小便啊，但係又便唔到。同尿道炎會唔會有關係㗎？ 嗱，有可能有關嘅，咁當然有另一個關係就係可能有飲水太少咧，咁都可能會有咁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原來尿道炎咧，其中一個亦都係會係成日都去，但係又去唔曬咁嘅情況，或者成日都想去廁所，咁其實咧可能係即係泌尿系統嗰邊咧受咗啲刺激。咁當然啦，另一樣嘢就係啲括約肌嘅問題啦。咁就因為個膀胱出口咧，個括約肌有時咧，如果控制得唔理想嘅時候咧，咁都會喺个小便嗰个意欲上咧，就成日想去，但又去唔到咁嘅情况嘅。 其实咧嗰阵时咧，系对唔住啊，我睇过有一啲嘅医学文章咧，佢话某一啲西药咧系会令到食咗之后咧想去厕所有便意，但系屙得好辛苦，好似系佢收窄咗个尿道管啊，系咪有呢咁样嘅情况？ 系啊，有呢啲药物噶， 好似系感冒药嚟噶，我记得好似 会少用啦。咁即系不过即系多数咧，其实我见到香港大部分嘅情况咧，都系即系个饮水嘅量度有问题啊，或者如果幼童嘅时候就有，即系我哋间唔中有发现有啲个案就系个头先所讲嘅尿道即系倒流嘅情况咁样嘅。 嗱，Dr. Chan，其实我就想听你咁样讲咧，就系话我哋嘅泌尿系统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系其实咧就同我哋嘅尿道啦，跟住就再上去嘅就系我哋嘅膀胱啦，跟住就会去到我哋嘅肾脏啦。咁如果我咁讲法嘅就系我哋成日经常有呢个尿道炎嘅话，一路都医唔好啦，或者比较复发啦，容易唔断尾啦，会唔会影响到我就会有膀胱炎噶？ 哎，問得好啊！其實咧，成個泌尿系統咧，頭先就例如非常之好啦，講得就係個腎啦，連落去嗰個膀胱，跟住再去尿道咁樣。其實咧，任何位置咧都有細菌咧，都可以叫做尿道炎咁樣嘅統稱。咁其實膀胱炎就再慘少少啦，因為去到上面嘅地方咧有發炎咧，咁可能佢就有影響排尿啦，亦都可能甚至有下腹痛嘅情況出現嘅。咁再嚴重啲咧，其實啲細菌可以向上走嘅。如果處理得唔理想嘅時候咧，可能走咗去个肾度咧，就变咗有肾炎咧，咁就更加严重啦。 明白。 咁其实我哋有咩可以令到佢健康啲啊？ 系啊，有咩治疗方法啦？食药， 食啲乜嘢啊？ 治疗咧就简单嘅。其實咧講緊初初咧，我哋要首先講緊點樣斷症先啊。咁咧就其實一般咧，如果係大人或者比較大少少嘅小朋友咧，就好簡單咧，我哋叫留個中間小便。咁就講緊咧，你留小便個化驗嘅時候咧，就一開始嗰一部分就唔要啦，淨係由中間，咁就免卻咗咧，可能係即係喺外尿道嘅時候咧，一啲嘅普通嘅其他細菌感染就唔係真尿道炎咁樣。咁嗰個尿道咧，通常我哋做兩樣嘢嘅，一個就睇個白血球有冇高。 高啦，另外咧就係中菌咧，睇有冇細菌嘅。如果白血球好高或者係中咗細菌咧，咁確診咗尿道炎咧，其實醫生一般都會處方口服嘅抗生素咧，一個療程咧就可以醫好咗嗰個尿道炎嘅菌。咁而我哋所講咧，其實尿道炎嘅菌咧，多數都係大腸桿菌咧，喺小朋友咧就個案比較高多啲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調翻轉個小朋友咧，食咗啲口服嘅抗生素都未如理想，可能咧仲持續發高燒咧，咁有機會可能啲菌咧比較嚴峻啦。或者可能咧，佢牽涉到係上邊，譬如啲膀胱或者甚至再高啲嘅地方咧，就要留院咧，係打注射性嘅即係抗生素先可以處理到佢啦。 哦， 咁如果係咁講法，我哋有啲咩預防嘅嘢，我哋都要可以提醒大家嘅咧。 飲多啲水係咪啊？ 係啊，其實有幾樣嘢咧都好重要嘅。咁第一個咧就頭先強調水分啦。其實水分咧，我發覺原來香港人咧，即係無論係細路或者係大人咧，都偏少嘅。咁咧就即係我自己就有個習慣啦，我就根本上就水樽不離手咁樣嘅，即係我淨係翻工都飲三樽水。即係其實水就有多冇少。咁水分本身即係好多科研都發覺咧，可以提升人體入邊嘅循環系統啦，亦都更加係提升個免疫力啦。咁此外，即係特別係對於個泌尿系统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啦，即系保持翻嗰个流量咧，即系唔会俾啲细菌咧就停留太耐嘅时间。咁第二部分就系维他命 C 啦，咁其实提升翻身体嘅抵抗力咧都好重要嘅，咁所以涉猎维他命 C， 譬如食橙啊或者啲补充品都系可以帮到小朋友或大人啦。咁最后就系下体嘅卫生啦，咁其实一般嚟讲咧，小朋友都好多时即系小家长都比较小心帮佢清洁啦。值得一提就系如果譬如有包皮肠嘅男仔嘅小朋友咧，咁就要分外留意啦。 因为个机会又高咗啦，即系嗰个即系唔舒服嘅机会，同埋咧，阿 Doctor Eric 头先，对唔住，阿 Doctor Chan 系讲唔到 ，Doctor Chan 咧，其实我想讲咧就系话，其实好多香港人未必唔系饮水啊，系饮啲唔系水啊，譬如话汽水啊、啤酒啊、咖啡啊、奶茶，即 系 我听过有啲同事咧一日饮四杯奶茶，其实嗰啲系咪完全不能够替代？即系唔好谂住咁就叫做饮咗水啊？ 又唔系、哦。其實呢，因為你知唔知道呢，原來任何嘅液體啊，即係就算你飲四杯咖啡啊、四杯啤酒都好啦，其實入咗個腎臟度呢，佢都係當你水分嘅啫，即係一樣咁樣排出嚟嘅。咁當然啦，本身佢呢個對泌尿個系統呢就冇大嘅分別，不過調返轉呢，當然你飲得多啲有糖分過高嘅飲品啊，或者咖啡因過高呢，就當對影響你其他身體嘅機能啦。 咁就唔係咁好啦，即係最好就飲返即係真係水係咪？ 水如果係 起碼水啊佔四分。清水讲紧，咁就其他饮料就系即系适可而止就比较理想啦。 我想问咧，蒸馏水同矿泉水有冇分别啦？有冇 冇大分别嘅？即系对于你话预防尿道炎就冇分别噶啦。 系 咁就其实只不过系佢两种咧嘅分别系在于当中嗰、那个清洁过滤嗰个过程嘅啫。其实对于身体嚟讲咧，佢都系水分。 知道晒，好多谢啊 ，Doctor Chan， 希望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吓、再一次多谢晒， 多谢晒， 好，多谢晒，拜拜， 拜拜。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脊赤冻，突然有个黑痣，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由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望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漫长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与你当有机。 自我放弃般轻微，全力讨好观众，用你的怪理。这个八卦从哪里开始？那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命运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查。 洗老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喎，我头先眯埋我諗嘢咗喎。 諗嘢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隻狗，一隻猫，一隻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呢？ 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发会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啊，翻嚟咧，星期三就会有客家婆， 正啊，天机只 M 啊， 冇错啦。咁啊，到底今日客家婆又教啲乜嘢咧？好快就会知道噶啦 吓。我觉得今日咧比较公平啲，我同你咧，我同大佬咧都系同直播室，我就唔会有嗰啲时差。 我知个念头潜藏喺你心好耐啦。我谂你每一次喺屋企玩，你都揸住自己嗰只手就捻噶啦，嬲啊嬲啊嬲啊咁样，系咪？ 我净系俾自己。我每次都觉得我应该赢你嘅，就算啊， 俾你赢，俾你赢。 阿李嘟嘟扣我二百分， 边个叫李嘟嘟啊？ 唔方便开名， 点唔方便啊？ 讲佢坏话， 而家人哋李嘟嘟听紧你讲嘅喎。 阿家婆啊，佢成日扣我分，又扣一百，又扣百二咁样，我次次我都平反嘅，点啊？ 系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总之一阵间就睇下你到底系你嘅成绩点啦， 鹿死谁手 ？OK， 好。 中感染，山东192宗。内地至今共137,200多人确诊，4638名患者不治，107,400多人康复出院。台湾凌晨发生多次地震，其中凌晨1:41喺花莲县外海嘅地震强度最大，规模6.6级。震源深度30.6公里，全个台湾都感受到震荡。台东的成功镇和长滨乡民众纷纷跑到街上，有入住旅馆的游客被吓醒，说不敢回到房间。另外有多处民宅水管破裂漏水，亦都有超市货物散落一地。一名88岁老翁被跌落的玻璃割伤送院。长滨乡有10吨重的巨石跌落路面，玉祥公路路面裂开，全线禁止通行。花莲玉里镇有兴建中的桥面倒冧，南区多处乡镇传出零星灾情，屏东超过1200户一度停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显著较凉嘅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69点，升380点，总成交金额1,01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8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8，升10.8；阿里巴巴118.1，升7.8；美团159.2，升6.2；恒生中国企业77.68，升1.34；药明生物64.15，升5.8。小米集团15.06，升8.6；盈富基金22.46，升3.8；快手79.55，升4.1；比亚迪股份225.6，升8蚊；京东集团256.4，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4，瑞士法郎8.382，澳元5.839，加元6.223，新西兰元5.446，欧元8.6327。每百日元对港元6.4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6点，升752点。港金报17,950，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45美元，卖出1,92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唔止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月明村明耀楼、石硖尾村美如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桃园楼、大埔广福村广智楼、将军澳宝林村宝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命令吴美英一同欣赏《朱变回朝》。 当中嘅哭主同送别系耳熟能详嘅经典唱段。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昼4:30足本播放。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想 来了， 好啦，嚟到我哋嘅客家婆环节。 哇， 你好，走前， 好熟悉嘅课室啊，真是 好。再海事我叫我讲嘅客家婆子请你，危上楼一候撞撞咧，讲啲重事。我话开始我哋嘅客家婆之前咧，我想同阿小张生讲啲嘢噶。 咁我揞住个耳仔先，等阵。 系啦。调醒你一下，假婆再来一时嚣嘅眼眉条、哦嗯。我咧头先翻嚟之前咁啊，我眼眉条啊， 哎呀， 阿象象， 是不是有人在我禮轉背的時候呢講我壞話小張張 他說不知道你嘟嘟嘛 兩個 他說你嘟嘟呢經常扣他200分呢他說他呢在家裡硬曬個拳頭個拳頭都硬曬 兩個 是啊他想呢即是逢你兩拳他說 哦，我眼见呢个课室里面咧就得你哋两个学生嘅啫，咁我觉得一定唔系你啦，系咪小张啫？ 当然唔会系我啦，我哋啲尊师重道噶嘛，系咪？ 冇错啦，叫我你嘟嘟嗰个系咪马叉叉啊？啊？ 错，我错， 马叉叉， 你自己 早晨啊，你嘟嘟， 你又似你啊吓？你冇好人做啊，我话你听， 做咪做咯， 我唔喺度，我话俾你听啊，我加你学费啊，加到你1000万一个月。 咁少 啊！客家婆冇大冇细点讲啊？客家话 无大无细， 茅胎茅些， 茅胎茅些， 方艺彩眼内 咩内话？ 呢个唔识。 方艺彩眼内，唔放我在眼内啊！ 唔放我在眼内， 唔敢，唔敢又点讲？ 喂，原来有啲咧，真系佢唔翻译，我真系唔知喎。我唔放我在眼内， 有啲深啊， 真系唔知点解。 下次就教你嚟闹呢个就系马叉叉啦，好嘛？ 好啊好啊，教闹人嗰啲嘢都系啊，俾说话佢，我使惊 你。好啊，你巴闭我话你听吓、啊。好啦、啊，咁而家我哋客家婆来了咧，今日要教大家咧就系、是、一啲烹调方法，做东西嘅方法。 好， 咁我想问你两只学生啦， 平时咧， 你两只学生平时喺屋企咧煮唔煮饭噶？ 嗱，饭咧。我而家少啲煮，但最近我嘅兴趣反为我中意食意粉啊，咁我中意煮一啲西式嘅意粉。我发觉咧，可能我懒啊，客家婆，我觉得原来煮意粉咧，你只要买一罐几好嘅嗰啲 pasta 酱咧，咁就已经个成功率都有翻70-80%噶啦， 即系倒落去就搞掂。 你知唔知啲啊 ？pasta 醬咧，一罐罐嗰啲咧，係啦，專愛嚟撈意粉嗰啲，係撈意粉嗰啲，即係佢本身有一定嘅 quality 啊嘛，嗰啲醬。咁你嗱意粉你烚熟佢啫嘛，跟住你加少少洋葱啊、青椒啊、 肉碎、 蘑菇啊、肉碎咁，你咁樣撈埋咧，難食極有限啊！我覺得 係啊，唔加都得啊，其實有時嗬 嚇係啦。咁所以呢排我會煮呢個多啲， 加兩條菜心得唔得㗎？ 你加乜都得，你加乜都得，加兩個擦膠落去食一問。 系啊， 我讲错乜嘢先？唔系两位，真系火都嚟。我加条菜心有咩问题？点解要加个擦胶？食死人！ 会加菜心嘛？我如果你又讲， 我有条 西式， 系啊，西式嘅嘢，你做咩会加啲菜心啊？ 加个腐乳好唔好？加个腐乳内不如好唔好？ 加个当归内好唔好？ 够啦，够啦，两个。 谂起呢个马叉叉，我就火都嚟。好啦，马叉叉，咁你喺屋企系食啲咩噶？你压啲咩啊？ 饭，我最中意煲汤，最中意煲汤。跟住咧，我其实有个心愿，我想煮呢个皖鱼腩，自足炆皖鱼腩。但我试过一次，唔系好成功。 但系唔成功嘅定义系点啊？即系唔好食，你觉得唔好食？ 唔系好好食，即系都 OK 啦。个汁咧水溜溜得滞啊！人哋如果你炆皖鱼腩之粥咧，应该系即系结啲噶嘛。但我又唔中意落粉嘅，唔知点解我唔中意搞。 中意打个薄。 系啦，我唔中意嘅咁 咯。你上一次煮呢个系几时啊？阿马叔噶，系咪24岁嗰年系嘛？ 四年前，我咁讲你开心啦，得啦，四年前。 好开心啊，马叉叉。 我唔系好觉得你会煮咯，其实。 我真系会煮噶。 系咩？ 系啊。 我觉得你系嗰啲翻屋企咧，摊喺度拗肚腩嗰啲人嚟，系咪？即系唔系好喐嗰啲咧。跟住马小玲，系啊，踢佢一个食饭啦，咁仲要慢慢排真嗰啲人，即系你系似嗰啲咯。 但系我觉得咧，就系佢成日嚟嚟去去，真系走唔甩咧，就系皖鱼啦，皖鱼啦，同埋咧就系总之鱼汤啦、 水鱼啊、 水鱼啦嗰啲咁嘅嘢，我唔知点解你系走唔甩呢一样嘢。 即系因为你哋有偏见咯， 你中意 食鱼 咯，系啊，你哋唔识， 系因为你有偏食咯。 我冇，真系冇，真系冇，因为我特别中意鱼，因为我觉得鱼系好健康。 系，我都同意嘅，我同意 咁样。 好啦，咁啊，头先咧同两位同学都分享过嘅就系佢哋咧就喺屋企，其实都系会入厨嘅。咁啊，烹调嘅方式咧，其实咧都系走唔甩嗰几样嘢啦。 蒸、炒、煮、炸， 冇错，样样啱。 蒸炒煮 炸，我听系炸喎，炸系咩嚟咧？咁啊，蒸炒煮炸 ，OK 好。 冇错啦，咁其实烹调嘅方式咧，就是、我哋中国人咧又真系特别叻，同埋特别多嘅。 系啊， 咁啊，当然啦，有时咧，如果你要煮得好食嘅话咧，你可能又会即系需要出去食饭嘅时候，都会同人哋要沟通嘅就系、是、我要唔要食辣啊？究竟呢一样嘢系要冻啊，定系热啊？又或者系煎牛扒嘅时候嘅话咧，你都要同人哋沟通噶噃，系咪啊？ 几成熟？ 冇错。 系啦，几多成熟？等等呢啲咁样咧，我哋出去嘅时候咧，带住呢啲嘅客家话咧，就一定冇死啦！ 哇， okay, 正啊！ 而家即刻同大家要学嘅咧，就系准备纸笔，好冇？ 准备 最好啦。 好啦，第一个莫过于嘅就系我哋最中意嘅咧，就系 barbecue 啦。barbecue 嘅烹饪方法咧，就 系 用嚟烧，系咪？ 烧 系。 好啦，烧客家话就系烧。 烧 系啦。瘦， 瘦， 或者叫瘦鸡翼， 瘦鸡翼， 系啦，咁啊就系即系话今日烧鸡翼啦，得唔得？ 得， 简单好多噶啦，今日咧就系单字一个嘅啫，所以其实你哋今日都应该好容易会可以得分。好，第二个啦，比较简单啲嘅，咁可能就话啲人即系比较清清地啊，咁样咧就系要去蒸嘢啦。咁啊，其实我谂阿马叉叉应该好中意就蒸鱼啦， 蒸 鱼 啊， 系 啊， 系啦。咁啊，客家话咧就系煎。 煎 系啦， 煎 广东话系蒸，客家话就系煎煎唔 煎， 系啦，蒸鱼就系煎唔 唔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唔啊嘛，你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嘥气， 哦，又话人嘥气， 你放心，呢啲咁嘅我记录在案，唔使惊，小张张，系啊， 咁 开 心 做乜 嘢？我觉得你个人咧，成日都撩鬼攞命嘅， 我都觉得系嘅。你唔好有一刻就放松， 成日夹喺个 pad 任人踢嘅，点解呢个人 系啊抵死， 系 好贱格呢个， 使唔使去到呢个级数啊？ 我 已经吞咗落肚啦，呢个女咪出嚟。 第三个，头先我哋讲咗烧，讲咗蒸，呢、這、一个就会比较简单啲啦。我哋广东人好中意食一啲小炒，系嘛？ 系啊， 系啦，炒嘅嘢又简单又好味嘅，就系、是。炒， 炒， 系啦，炒， 炒， 广东话咧就系炒，跟住咧我哋嘅客家话就系炒，又炒，好啦， 炒， 第四咯，呢一个仲简单啲，有时譬如可能我哋食嘢嘅话咧，就好可能我话即系做一啲烫一烫佢，或者系即系烚一烚佢，咁就拎上嚟食啦。可能啲油菜啊，又或者我哋打边炉啊，咁样，呢个就系个烫啦。烫嘅话咧，我哋喺客家话就讲烫， 烫， 汤就系汤， 汤 系啦，就系、是、要烧煎炒汤， 烧煎 炒 烧 炒咩啊？你烧蒸炒汤啦。好啦，去到第五个啦噃，我哋仲简单啦。朝头早早餐嘅时候嘅话咧，就煎只鸡蛋啦，系嘛？好啦，咁煎鸡蛋个煎就系正 正， 系啦，客家话系正。难唔难啊 ？O 唔 O K 啊？ 咁煎蛋系正蛋咁咯。 正摊 摊 煎你两把咧， 煎你两把系整鱼两把肉。 我都话你个人，你系耐不住寂寞，佢耐唔耐咧就要啊，佢又冇闹我咯，俾佢闹下先。 嗰啲活学活用有咩问题啊，大佬？ 我通常好少煎你两把嘅，我系会车你两把。 车同煎有咩分别啊，老师？ 大力好多， 硬好多，硬好多， 硬棍好多。 好 到第六咯噃吓，咁啊就其实当然有好多嘢嘅话，我哋就系要煮啦，系咪？即系你煮唔煮啊，定系你要生食啊？咁样煮咧，喺个客家话就系煮。 煮 啊， 系啦，煮就系煮。 煮 煮， 得未？ 得， 好难啊，系咪？好难标 呢个字咯，系啊。 好啦，去到第七嘞噃，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生食啊，或者你样嘢你想冻啊，定系想饮热啊，咁所以我就要教大家啦。冻客家话就系冻， 冻， 呢、這个热， 呢、這个热啦，即、就、系、是、东南西北个冻啦。 系 热嘅话咧，咁如果系客家话系唔系系热， 热热 系啦，热啦， 热 唔系热，热系啦。你就係 yet 就係 y e t， 但係我係 yet 係啦，有少少唔同嘅，係啦，有少 n 音嘅。好啦，第九個嘞噃，就係咧客家婆最中意嘅就係食辣嘢啦。咁有時你去一啲地方，人哋就問你大辣、中辣、小辣，所以你一定要學識嘞噃。辣喺客家話嚟講就係辣 辣 系啦，甩甩唔甩，系啦，又甩仲甩 ，OK？ 嗯， 好啦，去到我哋第十个咯噃，就系、是、煎牛排嘅时候嘅话，我想问一下小张张，你中意煎到几成熟啊？ 我中意煎到 六七成啦、 啊， 又唔可以太生嘅， 我中意五成嘅、嗯、老师。 系啊，我冇问你，好。 老师系点啊？ 系点啊？ 啊，老师系 喂啊！ 喂，老师啊， 我叫咩名啊？我喂、哎，你应该叫我做诶， 我去第二个课室，我就去第二个课室。 好，你过去隔篱英文台，我话你听。 真好得我， 一人少句啊！ 人哋交咗学费要嚟学嘢，你唔好嘈之巴闭。好啦，讲到嘅就系可能几多成熟嘅就系、是、嗱，全熟嘅就系陈叔。 陈 叔叔系啦，七分熟嘅就系切款叔， 嗯，叔 系啦，系啦。咁至于咧就系阿张张中意食五分熟，系咪即系 medium rare 系、 嗯、 咪？就系五款叔， 嗯，款 款 叔 叔 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嚟咯噃吓， 好， 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就系烹调方法，第一个烧 手， 第二蒸。 煎， 第三炒， 炒， 第四烫， 烫， 第五煎， 煎， 第六煮， 煮， 第七冻， 冻， 第八热， 热， 叻仔，第九辣， 辣， 第十七分熟。 切款叔， 款叔， 第九唔系辣咩？啊，讲咗啦，第十系出，系冇错，冇意思。 系啦，七分熟或者系全熟系点啊？ 全熟， 熟，冇错。一阵间翻嚟嘅话，就同大家有 Tiki 拆嘢。 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来咧， 好啦，嚟到我哋嘅问答游戏时间，天机测音啊！ 好啦，今日咧为咗要对付啲坏学生咧，所以我有一个新嘅问问题嘅方法，就系 等阵 系有重复。 等阵，喂，小张张啊，我不如同你合谋测验啊！全部你答晒， 哦，但系听唔到嘢喎，不知点解我只耳仔哎缩缩， 冇嘢啦， 我听唔到嘢，你讲咩话？ 对唔住啊，家婆老师。 你放心，马叉叉，我一定会成全你嘅。好，既然系咁嘅话咧，我一阵间咧就会系有一个新嘅问题嘅方法，就系答案会有重复，你哋就冇得第九同埋第十条，一齐答。 好， 唔好话你哋，我冇咁做。 正系你，正系你吓，就系针对你嘅。 好的，我唔惊你。 嗯，好，我亦啊，唔该你哋试一试你个啷啷。 马叉叉， 当 马叉叉。 好。马叉叉，好，听住啦噃。第一题，形容啲女人着得好性感， 马叉叉， 佢哋好，马叉叉， 好 辣， 后辣系啱嘅。一题， 嗱，佢唔答我就答噶啦，佢因为佢乱撞啊嘛， 我答咗，你删我个麦， 嗱，你唔好屈我。 你哋真系成何体统啊！ 阿小张姐，我听先，见到佢。 你狗吠乜嘢啊你？好理佢，等佢读书我就即刻。气温由寻日廿几度到 佢想除鞋钉我。 好啦，我 哋会啊，人哋屈我，我有三米我就认我三米，我冇三米你屈我除鞋钉你。好，继续。 系啦，第二题啊，气温由寻日廿几度降到今日十几度，我哋会话今日当 冬。 冻咗系啊，冻系啱嘅，冇错，啱啦。第三题，受到解雇即系俾人乜鱿鱼啊？ 马叉叉， 拆马叉叉，你应该唔少啦。 炒 炒系啱嘅。第四题，油菜其实又叫做乜青菜啊？ 唔系，我唔系冻。 小张，快咗就你答啦。 哦， 我都查啦。 煮啊，系咪煮啊？定系 汤？唔系 汤 系啱嘅。 因为我哋惯咗，我哋讲惯咗。 唔系点解要答两次啊？ 我哋惯咗十啊嘛，所以我突然间要谂一谂咁咯。嗱，我而家就三 你嗌人哋个名啊嘛。好啦，第五题 ，Well done， 就系即系话你个牛扒要煎到当小张张，长叔系啱嘅。好啦，第六题，喺茶餐厅里面冻饮要 马叉叉， 饮要马叉叉， 一人 咩话？你讲多次， 热饮。 我话喺茶餐厅里面乜嘢饮要加$2啊？错，够40分。第七题，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 就系我睇先啊！离不开，留不 马叉叉， 遇火马叉叉。 又 是林忆莲嘅 乱 作歌啊， 系瘦 系啱嘅吓，好负39分、嗯。第八题， 喂，对唔住啦，十秒啫，而家得翻。 好，最后一题啦，最后一题啦。 小蕊蕊好嬲马叉叉，佢会话小心我掹咗你层皮啊。 当正， 小心煎咗你层皮系啱嘅。 正，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的围封强检行动，共大约410人接受检测，发现27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當局在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40户，當中18户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 財政預算案之中提出暫緩追租建議的條例草案，今朝在立法會大會首讀和二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二讀發言的時候強調，香港正在抗疫路上的最困難時刻，為了令到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小企可盡快得到所需保障，期望立法會盡速審議，讓條例早日通過和執行，政府會積極做解說工作。陳茂波說，預算案提出這項建議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只會維持三個月，不會剝奪業主收取租金的權利，亦都不會解除租戶繳付租金的責任，只是短暫延遲業主對未能夠交租的租戶採取某些行動，而經過優化之後的立法建議已經為指定行業的商戶提供所需保護，以及在回應業主的合理關注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今日起接受申請，為因為第五波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協助，合資格人士將會獲發一筆過10,000元。申請人早上8時開始可透過網上遞交申請，如需人員協助可致電二線18361128預約前往特定服務中心。其中在觀塘考明街的服務中心，今早9時多有大約10名未預約的市民前來查詢，不少都是中年人士或者長者。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必須年滿18歲和持有香港身份證，並且曾經在去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至少1個月在港工作，每月總收入介乎2700元至30,000元。在提交申請之前，至少連續30日失業，又或者受雇於受疫情影響的表列處所，或者被雇主要求短暫停工。全職、兼職和自雇人士都可以申請，申請期至4月12日。南韓新增的確診新冠病毒個案逼近500,000宗，有49,881宗確診，在疫情爆發以來單日第二高，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000,000宗，大約20%國民曾經或者現正感染。新增291名患者不治，累積13,432人染疫死亡。現有重症患者1,084人，連續16日保持4位數。防疫部門預料疫情由頂峰趨於緩和，仍需要時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有驟雨同幾陣雷暴，天氣清涼，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間中有驟雨，星期六潮濕有霧，下周初天氣不穩定。現在氣溫1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267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8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4，升10.4；阿里巴巴118.1，升7.8。美团159.8，升6.8；恒生中国企业77.68，升1.34；药明生物64.3，升5.95；小米集团15.06，升8.6；盈富基金22.44，升3.6；快手79.6，升4.15；比亚迪股份226元，升8.4；京东集团256.6，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21.1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8，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

片段人间，我的妈妈。喂，点啊，阿妈，开紧会啊，咩事啊？咩事啊？ 我今晚煲咗青红萝卜猪展汤喎，啊，去湿啊，唔使等你成日啊攰赖赖咁咩？ 得啦得啦，阿妈，你留俾我啊，摆定喺台面啦，你唔使特登打电话嚟噶，仲有冇嘢啊？我开会啊。 啊咁啊，都系冇嘢噶啦，我唔阻你做嘢咯。 其实你打嚟就咁，你讲埋去啦。如果你有嘢，真系讲埋去啦。 都系冇嘢啦，我唔讲啦，唔讲啦。 我有嘢讲啊，青红萝卜煲猪展唔系去湿噶。 系一样啫，哎呀，唔讲啦，收得唔好啊，哎呀，拜拜啦。 哇，哎呀，夜晚十一点几你肥仔未返嚟嘅。哎呀，真係眼瞓死我。唉，唔等佢住啦，哎呀，我瞌阵先。哎呀，都係唔瞓得住㗎，帮佢熱返啲汤先啦，唔係一阵佢返到嚟真係啊，又唔整返熱冻冰冰咁飲啊，嘥我啲功夫啊，一於咁话呢，啊，扭到最細咁啊得啦，哎呀，点嘥呢？ 嗯，咁大烟嘅火烛咩、啊？咁大烟嘅咩事？ 咩事？ 你搞乜嘢？你煲乜嘢啊？点解咁噶？点解厨房嗰度咁大烟，成阵烙味嘅？你咪煲紧嘢啊？ 你搞咩啊，肥仔？哎呀，死咯！哎呀，我帮你庆住啲汤啊！哎呀，我谂住扭到个火细啲啊嘛！哎呀，唔记得哎呀，真系论尽啊！今次仔， 你话俾我听啊嘛！你扭到个火咁细，我鬼睇到咩？你睇下嚟睇啦，干晒啦，煲都黑埋，差啲烧死啊！真系， 睇下有冇剩低先，你饮埋佢，你唔好嘥啊！ 你听唔听到我讲咩啊？煲都黑晒啊，点会有得剩啊？干晒啦，算啦算啦，第次先煲啦， 仔呀！加啲滚水咁样差唔多啊！食啲渣啦，你而家夜啦，你肚饿啊！ 你都识讲嘢咧，四点几啦，你唔好搞咁多嘢，你俾我瞓啦！ 真系唔食啦吓，整啦，我好快手啦！ 唔食啊！我听朝仲要起身啊！仲有啊，你唔好咁样夜晚煲住少少咁危险，你等我翻去用微波炉叮翻热咪得咯，又方便又安全。 微波炉呢啲唔好嗰啲微波啊，你知唔知啊？吓， 到底冇命好啊，定系你讲啲冇益好咧、 哎？ 你话、 哎、 你要乜嘢？ 哎呀，系啦，你啱，你啱嘢啦，嘢、啊、你分， 你仲分？ 哎，我执翻个厨房先啦，乱七八糟啦。 听朝先执啦，好唔好啊？ 哎呀， 会啦， 我执啫嘛，关你咩事？唔使。 阿妈，听朝先执啦。 好得，肥仔，你啱吓，唔好露嘈啦。哎呀，熄灯瞓啦，瞓啦。 系啊，喂，陈太，你话帮我搵个姐姐嘅，有冇人介绍啊？系、哎，我知而家比较难搵人，你试下帮我搵啦。印尼定菲律宾是但啦，冇所谓，做到嘢得噶啦，急赶啦，唔该晒。阿妈翻嚟啦。 啊，咦，吓、啊、几好噃、啊，今日七点零钟翻到嚟。一齐食饭咧！ 唉，夜收工先好啊嘛。 吓，点解啊？ 夜收工咧，即系话有嘢做，有嘢做即系生意好，生意好先有钱搵。大把人坐屋企啊，唔想开工嘅搵唔到钱啊嘛。你想唔想搵多啲钱先？ 想，几时想啊？唔想你挨到，哎呀，冇嚟精神。你睇你真系唔好讲咁多啦，系洗手换件衫，我开饭过你啦。 得啦，喂，等我搞啦，你唔好谈嚟谈去，怕你，我自己装饭啦吓。 好。 哎呀妈， 咩嘢啫？ 你哎呀，你唔记得插饭煲啊？啲粉未煮过， 又论尽啦我。哎呀，揿着佢咯，嗱嗱声啦。 你系有揿，不过你冇插酥啊。你有冇听得我讲？可唔可以成日唔好俾啲麻烦我？一系煲窿汤，一系冇插酥。 哎呀，你睇好少数啊！你唔记得就唔记得咯。等阵咪好快有得食咯，不碗汤过你先啦。你肚仔饿啦，我不啲汤揸过你食。 唔食啊！唔食啊！ 又唔食啊！ 我 我翻下房恰一阵先。 哦，嗱，你恰咁你恰一阵啦，一阵好咯吓。唉，真系人脑啊，真系冇鬼用嘅。 喂，家 姐呢边啊？ 哎，得啦，嚟啦，哎呀，塞车啊，迟咗啦。 嗌嘢食先，嗌嘢食先。 哦，我食咗饭咯吓。 睇下你约我出嚟食，呃你自己又食饭先，你有冇搞错啊？ 嗰啲味精嘢，我哥都唔中意吃嘅。哎，热冷水啊，哥哥唔该。 啊，你唔系唔中意饮热嘢嘅咩？ 嘿，你一阵呢，俾两粒冰我咪得咯，唔够咪三粒咯。啊，冻饮啊贵几蚊噶，做乜热佢啫？ 唉，好心理啦，家 姐。喂，系。你又同阿肥仔搞乜嘢啊？肥仔又打电话俾我，叫我同你讲，你又叫我同阿肥仔讲，搞到我呢个做舅父咧，真系左右做人难啊！ 系，即系你有咩难啫？啊，我呢排唔知做乜，啲记性差啫嘛。我啊想咧， 你唔好想啦。肥仔同我讲咗啦，佢帮你谂好晒啦。 又谂未？ 佢话请个姐姐帮你啊，你唔使你咁辛苦啊，你明唔明啊？ 你知我不嬲都唔中意屋企无端端多个外人做咩啫？搞乱晒我啲嘢噶，我又要执翻过晒。 家 姐， 真系多事嘅。 听我讲，我哋几啊岁啦，咪有啲后生做咯。佢想你安乐啲，舒服啲。 佢梗安乐啦，我唔安乐咧，又要用钱咧。 系啊，妈啊，嗰个姐姐又做错乜嘢得罪咗你啊？你又要佢走？你知唔知你已经炒咗三个啦？点请工人俾你啊？个个都话唔啱，个个都话佢做得唔好。 咪唔好请咯，啊啲功夫我自己做晒佢咯，我有精神有气力啊，我梗系掂啊！ 我知道，但系呢个有咩问题啫？你四日就叫人走，你都俾啲机会人哋试下做下先啦。 我怕佢唔干净咯，整到啲嘢污糟邋遢，啲清洁啲方法我唔啱啊，唔中意啊。 你会唔会野蛮咗少少？你可唔可以唔好咁野蛮？ 我野蛮嘅，你话孖子野蛮系啊，我孖子你孖子我最野蛮啦，乜都系我唔啱啦，肥仔。我知啦，你而家赚钱巴闭，阿妈要靠你。 你又讲咗 喺边 度啊？你而家系咪要揾嘢嚟拗啊？ 我而家入房瞓啦，我眼瞓。你一阵中意食乜嘢吃咩，你自己搞。阿妈唔服侍你啦，大笑，肥仔大笑。 我好细个时候，爸爸就走咗啦，阿妈一手凑大我。佢一个典型嘅好妈妈，为咗供我读书成才。佢真系成年唔买新衫，一年先剪一次头发，储起晒啲钱。佢做嘅嘢做到100+1噶啦，而我同大部分嘅仔一样，虽然锡佢，但有时又嫌佢好烦、好啰嗦。我冇耐性听佢讲嘢，亦都冇认真咁同佢倾偈。我谂我毕业出嚟做嘢之后，都未试过好地坐低同佢倾一次。我最叻嗰次同舅父一家带埋阿妈参加嗰啲咩中山美食团，我知道我系唔合格嘅仔嚟。阿妈，你见点啊？饮杯水啦。 个头啊，有啲痛啊，唉，有两声咳啊，变 睇医生啦，好唔好啊？ 啊，唔去啊。系银子多啊，又要俾。 哎呀妈，睇医生食药系需要噶，唔系嘥钱啊，咁咪冇咁辛苦咯。 肥仔啊，哎呀，我知道你赚钱啊辛苦啊，哎呀，啲梗要食药啦。你啊帮我拉开床下底个柜桶，拎500蚊去啦，去药房执两剂感冒茶，咁啊吃药啦，买两樽枇杷膏润下佢啊。记住叫佢俾啲陈皮妹我吓， 好啦好啦好啦， 哎我瞓阵你， 我有人帮你买咪得咯。 嗯，系得啦， 你唔使俾钱啦，你做咩要俾钱啫？ 啲钱摆树都系用噶啦嘛，肥仔你真系傻仔嚟嘅。有时啊，等钱使你都攞几张散纸去啊嘛，系嘛？阿妈几廿岁，你用得几多钱咧？ 其实咧，我想话俾你听咧，我细个嘅时候咧， 点啊？ 我试过开你柜桶攞你啲钱，我冇同你讲，我买电子游戏机，对唔住。 哎，你啊，以为阿妈食懵咗嘅咩？ 你知嘅咩？原来 梗系知啦，我生你啫嘛。 咁你知我攞你啲钱，你唔收埋第二度，点解我次次都揾到嘅？ 我就系唔想你揾唔到嘛，所以咪一直摆柜桶旁边。 点解啊？ 点解？阿妈细个同你一样啦，边个唔百厌啊？我收不时啊，抄你外婆嗰啲钱、啊 嗯。你又抄啲钱嚟做咩啊？ 我啊，我同啲姊妹行街睇戏啊，买衫扮靓啊嘛。 你扮靓？你识唔识扮噶？会唔会越扮越唔得人惊噶？ 你就笑我啊！我一缩缩你个头啊！ 哎呀，哎呀， 真系你冇缩啊！我扮起上嚟呀好靓啊，所以你老豆一见到我啊，系呀食咗糖咁啊，系咁追， 系 咁追。 咁你去边度拍拖噶？有冇睇戏啊？ 唉，都系嗰啲啦，不过好乖嘅，我哋九点前够钟啊，翻屋企。 咁早翻屋企？咁有冇曳曳噶？ 系真系，你唔好问我嗰啲事啊，肥仔啊，你今年。38啊， 我知道 啊，即系虚龄都39啊， 我知 道 啊， 你最细个表妹年尾结婚、啊， 我知道啊， 吓、啊、你点搞啊你？ 哎呀得啦，又分数啦，唔使啦，唔使 啊， 唔沉噶啦。每次阿妈问我有冇拍拖，几时结婚，几时生仔，等佢了件心事，我次次都话得啦，我有分数，我都知佢谂乜嘢。唉，不过撞唔到自己中意嘅人，冇计啦。 肥仔， 嗯，你啊， 阿妈有嘢想同你倾， 哎得，系咪又想介绍你嗰啲师奶老友嗰啲咩侄女啊、儿生女啊嗰啲所谓靓女 嘅 识？ 哎呀，我唔理你啊， 吓唔理？ 好啊，我自己啲嘢年纪啊越嚟越大，记性越嚟越差。 咁点啊？你想讲咩？ 啊！我啊，朝早啊耍太极嗰时咧，咪有个猪太嘅，佢话有间安老院好正、啊，哇！我跟佢去睇啊，哇！真系几正噶，啊！有张好大嘅按摩椅，系、哎、我今日都坐咗成粒钟啊，爽啊！ 阿妈又冇端端讲呢啲做咩啊？ 嘿，你听我讲先，你迟早结婚啊嘛，间屋留俾你，阿妈识做咁做电灯， 咩叫识做啫？点识做啫？ 嘿，你冇睇电视噶咩？系啲家嫂同奶奶啱唔啱？梗系唔啱噶嘛！一阵我抵唔住嘅，扯甩晒佢啲头发啊！我费事你做磨心啦嘛！ 打摔角咩？扯甩头发，唔好乱谂啦！住得好地地，无端端点会去老人院啫？ 你放一阵，你老婆问你阿妈同佢跌落水，你救边个先水员？阿妈游水好叻啊！你点答啊？你点答？你讲啊！ 呢个千年嘅问题，边有男人识答？亦都唔会有人敢答。我唔会求其答噶。不过自从阿妈好认真咁同我讲，佢想搬去老人院之后，我就更加认真咁留意佢同照顾佢啦。有时星期日会陪佢舅父去食饭，我仲教佢煲呢个粉葛鲮鱼赤小豆。我同佢讲：阿妈，呢啲真系去湿汤啦。后来有一日，我唔觉意拉开佢柜桶，我想摆啲钱俾佢，点知发觉佢卷埋好多张500蚊纸喺度。唉，梗系预俾我噶啦，又我真系唔知讲咩好。阿妈，我爱你啊！